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进雪北，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的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柱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 烤光子鱼， 白天晚上 小院 七十二变， 往来房 拥有我在东方， 街坊 娱乐七十二变， 王大磊。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街坊们今天在聊下雪的事儿，咱们也一起听听去。 下雪不稀奇，这想当年呢，我小的时候 让雪埋过， 那倒也没有啊，这下雪常见嘛，对不对？冬天哪还不下点雪，打个雪仗，堆个雪人，玩一玩，咱北方人见怪不怪。 雪后的故宫， 哎，最近他诗瘾上来了。 哎呀， 红墙白瓦， 不是碧瓦吗？ 下雪没下雪啊？ 哦，对，白瓦白瓦。 你瞧，这都乱了，都 破坏意境了吧？ 啊，打头来。 雪后的故宫，红墙白瓦，置身其中犹如穿越回紫禁城。一座城， 故宫不就是紫禁城吗？干嘛还穿越 历史？落雪无痕，洗尽铅华。 想说什么？没听懂。 这个 下雪，西安就美回了长安；一下雪，苏州就美回了姑苏；一下雪，扬州就美回了广陵啊。 我怎么觉得这个下雪像时间包袱皮儿啊？ 南京就美回了金陵。你说什么？ 机器猫看过吗？ 啊， 有一时间包袱皮儿，往上一盖，那么一盖东西就倒回去了。我觉得你说这不是下雪，就是拿时间包袱皮儿一蒙， 应该拿包袱皮儿把你盖上， 我就变小了是吧？ 你老插嘴啊，你看你朗诵呢。 小花，你那不是朗诵，你那是啊，这个雪呀、把舌头嘴呀、都冻住了，已经不好使了，这是现在慢慢恢复功能那种感觉。 哎呀，小柱，你喜不喜欢下雪呢？ 这下雪景色是挺好的，您说这个开车开不了， 对， 化雪时候那么冷， 走道都是费事 啊！眼看着王大磊刺儿啪刺儿啪刺儿啪刺儿啪，走十步摔70多下。 我以为说我长得漂亮，刺儿啪刺儿啪。 我以为是大雪片子贴你脸上，刺儿啪刺儿啪的贴呢。 那都是大刀片子，那不是大雪片子。 但是你不能不承认，一下雪很多地方就特别美，特别有气质。 那你不能不承认，一下雪好多地方就更加的堵。 就是 你先想好事嘛，是不是？ 下雪呀、会带来美景，也会带来不便。 但是，古老的北京城，银装素裹， 分外妖娆。 那是一片红墙白瓦。 都说烟花三月下扬州。 哎呦， 这什么呀？这 他把冰糖葫芦那歌给改了。 你这歌已经都丢转了。 殊不知，小的扬州才是他最惊艳的时刻。 哎呦， 哎呦， 小花啊，你还朗诵吧，还朗诵吧，朗诵吧。 不争不抢。 这歌给糟践的不善。 静悄悄地落下，只为了他。天然的水墨画， 哎呀，这句 还走了儿化韵了。 留下轻轻的一笔，扬州就没回过。哎呀， 我就觉着我耳朵这儿有四十多个大蚊子。 都说十三朝故都，让西安多了一丝难言的光彩。 怎么样，舌头系上了吧？ 让西安多了一丝难言的皇城气概，白雪扑扑簌簌落在那城墙上。 我现在知道改编是多么的不容易了。 弥漫着历代传奇的味道，故当下翻译就闻得玄奘，梨园里霓裳羽衣的贵妃。 一句什么？ 一句不知道。 梨园里霓裳羽衣的贵妃。 哎呦，你要这样，天天的新闻我就不看了。 哎，爱看我这个是不是？ 得了，我就不看你这个。得了，停。 都说 换个歌行吗？ 得故宫，红墙白瓦置身其中。 什么词儿都这一调。 哎，有三个城市了啊。 穿越回紫禁城，一座城墙数一段故事。落雪无痕，洗尽铅华，在白雪中展现一抹高的中国红。 哎，小花，难得你咬着牙能唱呀。 哎呦喂！ 回头啊，人家那个作曲就要找你要版权费了。 这个咱们这生意不好，完全是因为小花的歌声扰民。 对，超过三十秒算剽窃。 我还没管他要钱呢，我这改编费，你知道加了多少后期效果？ 还要钱？ 你这歌儿，你这要命啊！你这全占后期效果。 趁着年轻，好好听我唱吧。 哎呦，对，再不听就死了。 上岁数的耳背在耳朵边唱去了。 感慨一下，南方下雪了，为什么独独北京不下雪呀？是不是？ 这个大家应该不感觉奇怪了。 嗯， 不足为奇。 好，今年年初的时候，祖国各地哪儿都下雪，唯独北京没下雪。 嗯， 北京永远得跟他们不一样，反着来嘛，对吧？ 首都嘛，嗯， 这都不挨着。 所以啊，我就觉着这个下雪，我们得有应急的保障措施，保证道路交通， 嗯， 保证这个物资的供应。 保 证这个 穿好吃暖， 保证这个 穿暖吃好。 哎，对，保证这个景点的那个雪景不被人为的破坏。 哎，小柱，你是不是最近在街道参加工作？ 没有。 人一说雪都是，哎呦，下雪我们得多高兴啊！下雪，你怎么都是说这个？ 我说了，保证那个景点不被破坏，摄影爱好者拍照，然后愿意写生的外边拿着铅笔哆嗦去，然后愿意谈恋爱的不嫌冷的去景点逛去，是不是？ 嗯嗯。 哎，干嘛还做笔记呢？ 你看这个南方下雪，北方下雪真不一样。 那当然， 北方这一下雪吧，咱们得拿出那种雪地靴，就是高腰一点的鞋吧。 您别比划，您别比划，打着我下巴了。 那个小花，你原谅我，还真没有那么高腰的雪地靴。 你怎么，你还穿那个片儿懒啊？ 这 到雪地里耍雪去？ 这个时候穿着片儿懒耍雪去，我告诉你，回来之后肯定那鞋底儿都找不着了。 人家片儿脏了， 雪都化了。 咱们叫雪地靴也行，是不是？但南方呢，他们要找雨鞋。 为什么穿雨鞋？ 他们这个一下雪啊，温度没有那么冷，对，所以是雨夹雪比较多。那这样就不容易形成积雪，因此呢，就有积水。 所以这时候穿片蓝。 所以他们要是下雪啊，他们穿雨衣出去；咱们要是下雪呢，咱们得穿大棉猴。他们下雪啊，带伞。咱们下雪呢， 也带伞， 戴帽子就行。谁呀、啊？咱北方人哪有下雪带伞的呀？ 也有打伞的，撑着点啊！ 听见了吧？撑的点儿啊！你顶着风，你要说是你不带不保护的话，那雪小雪渣打脸打眼睛、 嗯， 也难受着呢。你把这伞一撑，顶风一走，雪撞不到脸上。 咱北方人真打伞吗？ 有， 戴主要是戴那大帽子。你看看那个《水浒传》， 咱们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是， 对。扛那葫芦， 风雪来了怎么办呀？把这帽子里面一合一拉锁，从底下。 等等等等，你说这林教头啊，还有风衣呢，林教头。 你看那个《红楼梦》里边，他们赏雪采梅那串，每一个都穿大斗篷，一直到脚， 对， 脑袋上也是大帽子一扣， 毛绒帽子。其实说心里话，就像穿一被窝一样， 对， 就里边也穿的严严实实，再配这么一个 斗篷，真管用， 防风。 现在怎么人不穿斗篷呀？ 不方便。 我记得咱们小时候都穿斗篷啊。 你小时候穿过斗篷？ 穿斗篷呀、 啊。我们都有大棉袄了，你还穿斗篷？拿自己当蝙蝠侠了吧？ 咱们以后啊，还是恢复过去，都穿斗篷， 然后扛着枪，挂着葫芦， 一下雪都穿斗篷出来。 对，买个貂， 一个一个雇悠雇悠就出来了， 大肉虫子似的。 等车那儿，你看全都是穿斗篷的、 一个一个跟蚕宝宝似的。 哎，车来了，雇悠雇悠雇悠， 都没腿，这几位都雇悠。 前面那花儿，别着急，别着急啊，踩上斗篷了。 都得用那无障碍上车。 哎，让人先上了。哎，对，别着急， 有台阶，有台阶上不去 了。雇好了以后，你往车上。这找一座往上一坐啊，那脑袋是这个怎么说呢，给 脑袋往斗篷里钻，你看一看都跟没脑袋似的。 哎， 好，售票还问呢，那个哪个铺盖这站下车呀？ 有人想玩手机，往脑袋往这个斗篷里钻，斗篷里边黑乎乎的，打开手机亮着光玩啊，想看什么看什么。 想看什么呀？ 这玩啊，玩得很热闹，就跟在被窝里玩的感觉一模一样。哎，马上睡觉之前的情景再现了，是不是轻松很多？ 没觉出来。斗篷其实还不如现在这个有拉锁这防寒。 斗篷到脚面的可。 过去那斗篷是什么材质的？ 丝的，棉的。 对呀、啊，现在咱得做什么的？ 好丝棉。 咱弄那个三宝斗。 三宝暖。 对，三宝暖斗。 真有这么一个斗篷，你穿不穿？古时候的斗篷。 不方便了。 怎么不方便呢？ 你坐公汽车，它裹着腿，裹着脚，你怎么往上挤呀、啊？ 哎呀、 啊，你要骑自行车，它就。 你这样，你给斗篷、啊、安一个大架子，把斗篷在外边围着，给斗篷底下拿四个轱辘，你在里面推着走，这样就方便多了，就不踩了。 好嘛， 这就叫老年代步斗。 以后对你像大磊说的，装那种自动支架，比如说这个一上车怕人踩你斗篷后头，一摁那钮，这斗篷啪后边张开了。 对，你看过神奇博士吗？ 然后那个。你要坐下了，对吧？ 然后你一摁那风，后边出去一股气，噗，给斗篷就吹起来，你趴往里坐。 好， 当然这股气也可能自己产生。 你能说点文明的这个形容词吗？ 多文明啊！ 小花，你现在你要叫给你，你开车、坐车、骑车，要斗篷吗？ 我希望这个斗篷呢，可以像那个卷帘一样，就是能够坐车。 你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自己下，嘎啦嘎啦嘎啦自己下 的。你就得自己操控呀。上去了， 百叶斗篷吧？你说这不是卷帘斗吗？ 百叶斗篷挺好的，然后胸前还得贴条呢，写着门前三包， 晚上还能防盗。 谁偷这玩意儿？ 斗篷就分俩号，大号、小号，前一百来斤，后一百来斤啊，都算一个号里的。 那大家都穿 L 的就行了，均码、均斗。 那还有什么 L 啊？ 大磊会心里好受多了。 到商场去吃来斗， 打人家，啪，大下边往上一端， 你嘎嘎一乐。 还乐呢， 牙都掉了。 王大磊以后我再也不用去胖夫人那儿买衣服了， 我直接找金斗就行了。 太奢侈了。 这南方人啊，见血有点激动过头啊，也是。这儿有个事例啊，让小猪引以为戒啊。在南方的一场大雪中，一位男子爬上了景区之中的护栏，因为激动玩起倒立。要知道下着大雪玩倒立，你 这好像没有什么讲究啊。 结果怎么样？咕噜下去了。危险不危险？ 首先说啊，这叫玩漂， 你也爱这样， 可我没摔着过，是不是？ 老在 咱没失个手， 金鸡独立啊， 雪中飞呀、 啊哎，来个地出溜啊， 迎着风非要打一套拳， 哎，打一套迎风拳， 迎风流泪拳， 哎， 嗯，好，还能添字吗？ 还能加词呢？ 呵，二位真是啊，活词典。 我估计你也是兴奋激动，你看这跟家里那小宠物似的，外边下雪了， 哎，哇、啊、哇、啊，哎，对对对对。你拿个笔头什么弄了？ 可爱极了！ 哦，可爱极， 在地上打滚， 对对对， 上钻， 带着铃铛跑得欢。 这是什么物种啊？还都挺能掌握的。 嗯， 这男子摔下十多米的高坡，还不幸中的万幸就是说摔下来以后呢，也就是轻伤，包扎了一下，没什么问题。 哎，说明他身体灵活性、协调性还是挺好的， 素质还是不错的。 哎，柔韧性也不错， 练过，就跟小柱似的，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 哎，淹死了。 没有没有，我是说身体素质不错。 对， 您这前后这两句话呀，哎呦， 小柱平时为了这个经常做准备，练什么就地十八滚、燕青十八分、地躺拳、地躺刀、地躺枪、 地滚龙。 对， 我怎么全都跟地上干了？ 就怕万一哪天摔，咕噜咕噜咕噜，它有用啊， 也是一门绝技。 好，地躺门的， 弄完了以后还跟我们说呢，不管发生什么事儿哈，我们都要把自身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对，有事先躺呀、 哎，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要把自身的安全放在第一躺。 摔倒先躺下，这绝对是一个妙招绝招、啊、 真的 大姐、哎、都摔倒了可不就躺下了吗？ 遇事先躺下，这绝对是绝招。你比如说走大街上跟人碰发生点剐蹭，他先躺下，这警察来了他占便宜 啊、哦、 到医院跟医生说两句话，他要先躺下。 那位他说了，我没碰他呢， 这甭管交不交钱，到医院先躺下得管你啊。 对，王大磊主持节目，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把词儿忘了，赶紧先躺下。 对，这没我责任了。 对 对， 马上插广告。 对，主人刚一批评一句，王大雷，你看，你看这。当时就躺 下，哪儿凉往哪儿躺。 领导怎么也不好意思说我了吧？ 对，你说 谁能批评躺的人？ 对，你说本来是出国留学，安排王大雷，这身体甭去了。 我起来，起来，起来。我出国，我还去。您说两句，说两句。 不，去不了。 去了，去了。 对，看你好几回了，遇见一次，什么路边跟人剐蹭一次，然后路中神想不起神一次。 我们接吧。 他说小柱，跟小柱上学的地躺拳吗？ 行，别，累着。 正好这会儿放相声那一句，代表了你们这个领导的心声。去你的吧！ 但是我跟你说，比如到东北啊，走的路上，因为你们知道东北雪大，而且呢，这个雪化了以后成冰，一时半会儿啊，它不会说。 它化不了。 化不开，哎。有的时候吃个方便面刚挑起来吹一口气，哎，面冻上了， 怎么哎 下不来了？ 人家吹一口气，你干嘛说汤的事儿啊？ 就冻上， 汤都冻上了， 面就拧上了。 哎呦， 你瞅着面，面瞅着你， 面还有眼 呢。那种感觉就是这个瞬间就停滞了，时间停止了。 哎呦， 这是立体面，只能拿它通火使了。 好嘛，都改火筷子了。 甚至说有人在东北上厕所，露天啊，就上一半。 对，改雕像了，雕像。 你说这是真事儿啊？这我没去过，我是不知道呢。 有点夸张，可是好像大家从这个 人拍照片呢， 对，视频里边能看见，就是那个地下那个泵、往外泵那个水，等从那水管里出来的时候， 对对对， 全是一节一节的那个小冰棍了。 是啊、 对。 然后东北人有一个什么习惯呢？饺子在外面晒，听说过吗？ 现在就在外边冻，没有在外边晒。 为什么叫晒？就是因为啊。像是南方人晒谷子一样，南方人就说你们怎么会晒饺子呢？东北人说了，嗨，我们家冰箱也没啥用， 有、 啊、 到夏天还是有用。 冰箱是干嘛用的？冰箱是化冻用的。 我们那可劲儿包饺子，包完了以后就外边那么一晒，全都冻结实了。想吃的时候你就拿吃，冰箱我们都 得煮。哎呦，傻孩子，得搁锅。 咱那冰箱都已经拔了， 冰箱拔了， 电都拔了。 对，冬天确实是没什么太大用。 他们吃饺子拿簸箕一搓，真下锅了。 对，拿扫了一扫。 你可能觉得不可思议。 我说王大磊，就你这连批带讲，哎呀，你还是应该出国啊、 南方人到东北啊，一个是看不懂这个速冻饺子晒一晒，还有就是什么呢？走在路上啊，就发现这个满地都是冰，长冬不化。 长冬不化。 咱们像咱们北方人，走这冰上，摔咱们就往地上一出溜，来个老太太钻被窝。 老头的。老头也钻被窝， 来个老头老太太是吧？ 一块钻被窝， 老爷儿 怎么那么多被窝？ 全家钻被窝， 哎，都钻了被窝了。他们南方人呀、啊，就是不服，就不认命，走那儿绷不住了吧？要摔了吧？还得来段即兴表演，正吧？ 这就跟那个， 哎， 对对，你看我跟那个吃火锅那耍抻面似的， 对对，完啪摔在邻座那怀里了。 早晚你也是个摔， 那不行，他摔之前呀、啊。得有好多这个复杂的动作，就跟那你要这么说，那体操就跟那鞍马，它就得落地一样， 炫技， 对 不对？ 他还看着在空中拧炫的那过程， 谁疼啊？谁疼啊？ 那躺地上那疼啊？ 那怎么摔才不疼啊？你当然顺势摔倒不疼了，你在那来吧，也不你， 因为他这个概率当中呢，十回可能有一回站住了。 哎， 但你别忘 了，可就忘了那一回有人扶他一把。 你呀、啊，入乡随俗，你看东北人怎么处理，你就怎么处理。 看 东北人怎么处理的， 不 看东北人干嘛呀？你看人王大磊怎么处理的？躺能把出国给躺丢了。 冰稍微有点滑，王大磊还没脚站不住呢，就往地上躺。 躺，先躺着。 我是学二十四孝卧冰的。 王大磊啊是这样，公交师傅啊在后视镜里看到一个熊一样的一个 披着斗篷啊。哎呀， 那应该是人， 关键是两条腿 耍着公交卡，看来这是有意识的人。 大狗熊不能有公交卡呀。 对， 公交司机说，算等会儿吧，再一回头人不见了，你们猜他去哪儿了？ 哎呀， 借土遁而行。 哎，有一个姿势叫黑狗钻裆啊，是不是已经 我是没钻被窝， 挂在公交车底盘呢，挂了两站地，因为过铁道一颠呢啊，这打铁道那儿掉下来了。 还好没管你要钱啊， 哎、对，多谢，我也没地儿刷卡。 你也不是中门下的，反正下雪天啊，不要打太极啊。 对，要打行义。 哎呦，你会的招数还真够多的，这是行义呢。 就南方人啊，有时候去这北方，比如说那个古老建筑啊，中间是阶梯，两边是车行的上坡和下坡。有些酒店就这样，对吧？缓缓的上坡，缓缓的下坡。南方人到那儿以后啊，高兴了。哦，你看大家都玩滑滑梯呢。 哦，都坐着往下走啊。 走呀。 齿儿。 那后边还有人踹一脚。 平衡好的人家就一脚前一脚后，前腿弓后腿崩， 下咧嘴瞪眼睛， 下就不好的呢，俩人架着他， 就不好就是前腿崩啊，后腿弓了， 一边走一边让让让让，也过去了， 这没刹车那位。 南方人说，哦，原来你们在这儿玩漂移呢啊，那我也来段即兴表演吧。 哎哎哎，扎雪堆里。 所以呢，如果是下雪天，怎么快速的识别南方人和北方人呢？ 就看嗓门口音， 是不是 就听口音就行。哦呦哦呦哦呦，这绝对不是东北的。 咋一咋咋一咋咋一咋咋一咋， 这不是山东的。 是不是北方人给他扔冰上就知道了，站那儿滋溜一下倒了， 哪儿人都有可能。 咱们街坊家宝说了，有一次在哈尔滨冰面上溜达，哦，一个南方大哥看见狗拉爬犁，哎呦可高兴了，30米的距离摔了6次半来到狗面前，狗都傻了， 这是要抢生意呀， 他拉爬犁了。 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别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云的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烟香楼，软土穷，白色对黄铜。对歌一对同，冀北对山东，两鬓霜，一颗心，心绿衬酒红，几颗心一泡风。